呀宝贝娘，阿玲是我个手心娘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手背娘，手心手背都是娘，老太婆啥非得拿两块娘，媳妇哈侬心快快起火哎哎哦。严的媳妇来听婆婆，阿玲从前太亏侬，难为已经早陪在世来生出，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西可得归的是红哎呼呼呼。媳妇侬生分不离异，一是长女不主要去和尚做，各种就叫严氏道啊。侬爷娘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听众婆婆几不红官，高明夫人与侬做。媳妇侬是爷娘发春天的眼拉姑，夫爷都来嘛两阿爷都，千错百错是阿玲错，我婆婆待侬总犯错。媳妇十分肯夫妻哦，还等我婆婆您难做。竹林雨山要太冷，王家后代要断香火，岂不是一场欢喜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女子玩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去婆婆，夫妻总会情深。难舍我啊，阿玲啊，侬是要夫妻和睦吗？只凭侬长远为你起身啊， 最后是红英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上楼待着，桃花红哎，在花朵儿遇上一弯手。Yeah.